开启农行网捷贷，畅享品质新生活。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招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您企业成长的每一天。详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只是天干物燥，气温下降，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将会继续苗山的欧铁旅行日记，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或者微博搜寻北京电台苗山，告诉我您这个十一长假过得怎么样，您现在身在何处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布鲁塞尔转车，还是错过了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既来之则安之，5个小时可不要浪费，闲逛甜腻腻的布鲁塞尔。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城市，想想上次还是独自穷游，而这次有了可爱的小伙伴们。说实话，上次对雨果老先生笔下的世界上最美的广场这个称号真是稍有失望，而且小尿童的尺寸，哎呀，实在是让人不错过都难。所以这次故地重游，更多的把重心放在了打发时间随便逛逛上，倒是歪打正着获得不少，比如说有腔调的路人甲，或者是路边华夫饼的甜香味儿。这是一座甜甜的城市，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布鲁塞尔市，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盟主要机构与北约总部所在地，被称为是欧洲的心脏，欧洲首都。这里也是漫画之都，是丁丁和蓝精灵的故乡。在布鲁塞尔，法语、荷兰语双语通行，虽然法语的使用者更多，但几乎所有的路牌都是双语的，公交车呢也是法荷双语报站。在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布鲁塞尔， 你可以在大广场欣赏哥特与巴洛克的建筑，可以花1欧买到最正宗的华夫饼，可以登上原子塔眺望这个城市。如果你喜欢欧洲的自然风光，这里有紧邻比利时王宫的法式公园和市郊的风信子森林。如果你喜欢历史与艺术，这里的各类博物馆和艺术长廊不会令你失望。世界文化遗产布鲁塞尔大广场被雨果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马克思曾在广场上的天鹅咖啡馆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广场上2年1次的花毯节更是令人惊叹。如果你热爱美食，那作为巧克力知名品牌 Godiva 的起源地，这里拥有全世界最精致的巧克力以及各类甜品，以海虹为代表的特色海鲜，以及闻名世界的比利时啤酒。另外，布鲁塞尔也是购物者的天堂，市区路易莎大街上的各类奢侈品牌令人眼花缭乱，附近的马斯梅赫伦打折村更是吸引了众多的海外游客。布鲁塞尔这座城市有10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的比利时曾被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荷兰统治，于1830年获得独立，二战期间遭到德国占领。公元979年，以森纳河流域为封邑的法国查理公爵选择森纳河的圣热里岛为定居点，在岛上筑起要塞和码头，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住所，从此这里出现了城市的雏形，最终发展为布鲁塞尔这个城市。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布鲁塞尔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城市建设繁荣兴起。而二战期间，布鲁塞尔遭到德国的轰炸，战后布鲁塞尔朝现代化高科技的方向发展，成为欧洲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如今布鲁塞尔成为欧洲联盟的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有欧洲的首都之称。说了城市，现在呢，我们聊聊文化。首先提到文化，就要提到漫画文化，著名的丁丁和蓝精灵都诞生在此，到目前为止仍在全世界拥有相当的爱好者和纪念者。如果你走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漫画的踪影。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漫画墙，街头巷尾抬头闲看，就见漫画映入眼帘。在布鲁塞尔，最棒的一项体验就是走街串巷，寻找散落在市区里的40多面漫画墙。在布鲁塞尔随意漫步，一秒钟就走进童话世界。布鲁塞尔每年都会举办漫画节，包括气球游行、漫画展览等一系列的活动。说过漫画，现在要说说美食文化。巧克力可以称得上是布鲁塞尔一张甜蜜的城市名片。在布鲁塞尔不仅有世界顶级品牌的巧克力，也有来自家庭手工坊的巧克力。市区呢，还有巧克力博物馆。高档的巧克力给你带来非同凡响的感受，而华夫饼和薯条也是比利时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小吃，成为布鲁塞尔美食文化的象征。此外，比利时呢还以啤酒而出名，啤酒的种类和口味众多，深受人们的喜爱。下面咱们就得聊聊建筑文化。布鲁塞尔曾被誉为是中世纪建筑的百科全书，在大广场周边有众多的古建筑，刻有精致的人物雕像，其中最著名的市政厅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此外，比利时王宫在宽阔的石板路边，仿凡尔赛宫而建，王宫外部雅致古典，内部则精致奢华，是布鲁塞尔建筑的代表。最后，咱们要说说国际文化。布鲁塞尔国际文化气息浓厚，作为700多个国际组织和100多个外交使团的总部或办事处，它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心脏。在这里，可以看到欧盟官员出入欧盟总部大楼所在地的舒曼广场，也可以在欧盟开放日去进一步了解欧盟的运作。此外，布鲁塞尔文化多样，侨民众多，大约占全市人口的1/4。据了解，侨民多达82个国籍，有人类博物馆的美誉。比利时最佳出游时间，每年4月到9月，比利时呢都处于春夏，而且天气状况更加稳定的时候，非常适宜旅行。春天呢鲜花盛开，夏季各种节日活动增多，而且白天变长，晚上10点天还依旧亮着，出行也肯定相当的安全。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

法兰克福、罗马贝格广场有17个博物馆和许多的名胜古迹，古罗马人遗迹、棕榈树公园、黑宁格尔塔、尤斯蒂努斯教堂、古歌剧院等等都值得游人一看。最佳游览季节5到10月份，法兰克福气候温和，一月份平均气温是-1.5摄氏度，而七月份平均气温17.5摄氏度。由于法兰克福降水较多，应随时备好雨具和防风外套。夏季的法兰克福比较适合旅行，但雪中的法兰克福又别有一番韵味。在这里，如果你短暂停留的话，推荐你一家餐厅，名叫传统苹果酒餐厅，它位于凯撒霍夫大街18到20号。在这里点菜的时候，千万记得要点肉山配苹果酒哦。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3个小时继续搭乘 Deutsche Bahn 德国国家铁路火车，就可以来到下一站目的地莱比锡。记得当时在汉堡游学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德国的小伙伴，他们时不时就会提起这座美丽的城市，一直呢都想去看看，但也总是擦身而过。这次行程里看到这座城市，着实有种圆梦的心情。莱比锡是德国萨克森州最大的城市，德国东部的第二大城市，为南京的友好城市，歌德曾称它为小巴黎。在这座为欧洲几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精神生活注入强大活力的城市，相当一部分风景名胜都独具莱比锡风格，比如说老市政厅、德意志图书馆、巴赫博物馆等等。市中心精心修缮的古老街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购物和文化生活特别集中的地区，还有一条活跃的永不打烊的酒吧街。在德国莱比锡城鳞次栉比的咖啡馆中，不乏众多的百年老店，其中位于小屠夫街3号的咖啡树，从圣托马斯教堂出来横穿市政厅广场后很快就到了入口处，有非常容易辨识的标记，是一组巴洛克风格的雕塑。雕塑表现的是一个土耳其人在咖啡树下将一杯咖啡递给一个男孩。这组雕塑在1685年咖啡馆创立时就存在了，数百年来他一直在这里讲述着关于咖啡的故事。在咖啡馆里热衷谈论艺术、发表思想，这一点上德国的咖啡馆和法国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是一样的。莱比锡呢，是一座音乐的城市，圣托马斯教堂是西方音乐之父巴赫工作过的地方，在其身后几百年里一直有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在莱比锡活动，仅咖啡树的客人就有舒曼、门德尔松、李斯特、瓦格纳等等。咖啡馆的壁板上至今呢还挂着他们的肖像，里侧有间小屋是当年舒曼与朋友聚会和办报的地方，聪明的老板用木板将其分隔出来，辟为舒曼角供游人参观。小屋四壁所镶嵌的木板已经十分陈旧，而其中又透着岁月的沧桑。花上一天的时间走过石板路，走过铺满尘埃的大街，都非常值得。记得当天晚上一位老朋友正好在莱比锡演出，我们相约酒店大堂，时隔3年再次相见真是开心。在这儿隆重介绍一下许文博，恩迪亚汉堡广播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他可是坐在指挥手边演奏哦，同为中国人真的是为他相当骄傲。莱比锡不可错过的地方，巴赫博物馆位于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对面的一个巴洛克式的建筑中，馆内有很多巴赫时期的文献、音乐乐器和家具，它向世人展示了这位作曲家在莱比锡的生活状态。巴赫从1723年到去世都一直在莱比锡圣托马斯学校合唱班工作和生活。16世纪这里处于一家老商店背后的一层，虽然在18世纪它被一个名叫 George 的商人完全重修和扩建，但这座房子依然保留着1586年以来显著的门廊和强大的圆顶的原始结构。如果你是音乐迷，那这里你一定不能错过。无 无论是传统的奥尔巴赫地下室酒馆，还是高质量的美食家餐厅，这座博览会城市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是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此时此刻，苗山的欧铁旅行日记坐标德国莱比锡，如果你想加入进来，那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再或者在微博上搜寻北京电台苗山找到我。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稍后旅行继续。

而世界上第一个女士内衣的雏形是1899年由一位德累斯顿的女士绣出来的。老城段的易北河畔桥头有一个红色的大方框，那是当地政府的幽默，示意游客们站在方框后面可以取景拍照，就是德累斯顿最标准的到此一游照。但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我眼里随处是景，随处都值得驻足。横跨易北河两岸的德累斯顿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在18世纪，身为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的奥古斯都大力王致力于把这座他钟情的城市发展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和艺术中心。二战末期猛烈的轰炸下，盟军几乎把这个德国城市夷为平地，从战争遗留下的废墟中施工重建和修复，断断续续历时了60年，至今城市还没有完全恢复原貌。深秋，青纱般的薄雾笼罩着易北河南岸的古城，可歌可泣的历史与巴洛克的艺术风格在朦胧中交织，化成如梦似诗的意境，既壮观又细腻，既磅礴又凄迷，既永恒又古老。巴洛克建筑形式源于罗马和巴黎，于17和18世纪之间在欧洲盛行一时，其结合了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庭院设计等，孕育出华丽雄壮的效果，予以观赏者强烈的感官刺激。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和赫夫基大教堂就充分地流露出巴洛克的风格。在蒙蒙的雾霭和金黄色的阳光催化下，茨温格宫大庭院内雅致的喷泉、精细的草坪和四周灵妙的石雕，仿佛形成了时间的漩涡，把我们推向了远古的年代。前身为宫殿的茨温格宫现在已经改建为博物院。不远处的天主教宫廷教堂是萨克森最大的教堂，这座近300年的建筑物外部树立了无数英姿徐徐的雕像，里面的步道坛、圣坛和管风琴更是出自不同设计大师之手。虽然奥古斯都的遗体葬在波兰，但他的心脏却存放于教堂的地窟里，可见他对德累斯顿不懈的留恋。德累斯顿有一幅101米长的瓷器壁画《王侯列队图》，讲述韦廷王朝的历代君主，国王以骑马列队的形态生动地展现于画中。每一位来到德累斯顿的游客都不会错过参观这幅壁画，我相信你也不会错过。福林大教堂可说是德累斯顿的市徽，其巨型的圆顶轮廓早已成为这座城市风景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5年，在战火中，它没有抵抗住炮弹的破坏，福林大教堂在完工后的200多年轰然倒塌，留下的是断壁残垣，在战后的共产时代时刻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教堂的重建计划终于在1992年开始展开，并在2005年10月31号重新开幕，重执其圣职。教堂的重建过程尽可能地利用被炸毁后残留下来的砖块，所以新教堂的墙壁中依然清晰可见无数灰黑色的石砖，新旧砖的衔接处看似一道道的伤疤，唤起福林大教堂的旧窗。尽管如此，教堂优美的线条依然壮丽非凡。德累斯顿因其文化和艺术气息而有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之称，所以在德国本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谁没见过德累斯顿，谁就没见过真正的美。美这个词完全被德累斯顿所定义。 也驱散，温柔阳光中慢慢醒了过来，准备面对挑战。在新的世纪该抛开过去，是好是坏要放得开，往梦想的路没有想象简单，我还要更勇敢。回忆就像漩涡踏着我啊走， 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其实除了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以外，德国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拥有最美丽城堡数量最多的国家。在苗小山的订阅号里，我看到很多朋友问了许多专业的问题，在这儿我们现场连线德国国家旅游局媒体经理静思，为我们现场作答。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静思。 德国呢是很多女孩子梦寐以求要去旅游的目的地，因为很多漂亮的城堡都是在德国境内的，是吧？ 哎，对的，就像苗山所说的，其实德国有非常多的城堡，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新天鹅堡，然后还有这个霍亨索伦堡，一直都是非常受这个我们国人欢迎的两个景点。除此以外呢，其实德国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度假的线路，例如这个玩具之路啊、古堡之路，还有童话之路，都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去德国啊自驾，贯穿这么一条主题线路是非常有意思也有意义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2018年还针对这个美食展开了一系列的推广， 可能大家在大家的印象中的德国只有啤酒、香肠、大猪肘，那么其实不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种的面包，然后这个上千种的香肠，然后还有290多家的米其林星级餐厅，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主题的推荐线路，像每年4月到6月都是这个芦笋季啊，会有很多很多芦笋相关的美食会推出来，也希望大家能在2018年不同的季节都来到德国体验不同的德国美食，跟我们一起寻味德国啊，旅游胜地德国，欢迎您。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听了专业的介绍，下面苗山准备了一些游历德国小贴士。首先了解一下最佳的旅游时间。入秋的德国凉意渐起，很快就冷得需要穿上厚厚的毛衣。冬天的德国是寒冷的，所以如果您到德国旅行，最佳的时间是5月到10月初。这段时间呢，德国天空晴朗，适宜户外运动，啤酒花园和咖啡馆24小时营业，户外竞赛和节日也是此起彼伏，城市与小镇都生机勃勃，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都是非常棒的选择。3到5月、10到11月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旅游季节，天气呢也很晴朗，但气温有点低，游客相对较少。提到11月份到3月初，那一定是冬日寒冷的时间段，主要活动呢就是滑雪运动以及迎接圣诞的大型集市活动，景点呢有些萧瑟，这个时候旅行一定要穿厚羽绒服，要暖暖的那种。滑雪季节通常最早开始于12月中旬，新年过后进入到高峰期，并在3月雪融初始之时结束。另外来到德国，估计您想凑凑热闹，赶赶10月慕尼黑啤酒节。在这儿呢，我们给您提个醒儿，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啤酒节的开幕时间是9月中旬到10月上旬，地址在慕尼黑特雷西恩草坪，草坪西侧呢建有巴伐利亚万神殿，是纪念巴伐利亚的守护女神和巴伐利亚历史名人的地方。此外，这里还举办一些其他节庆活动，以及有重要足球比赛的时候为市民提供露天的观赛场所。给您恶补一下十月啤酒节的历史。第一个 Oktoberfest， 也就是慕尼黑十月啤酒节，诞生于1810年10月12号，为了庆祝巴伐利亚王子路德维奇和他妻子 Teresa 的婚礼而举办的。节日期间，草坪上由各大啤酒厂搭起大棚，还有各种市场和游乐设施，每年超过600万游客涌向啤酒节，特别是慕尼黑传统啤酒厂的节日帐篷里，每年据说要喝掉500万升啤酒，吃掉约50万只鸡呀。如果您碰巧90月份游历德国的话，十月啤酒节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友情提示，在德国旅游的时候，您会发现德国许多城市，包括柏林啊、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汉堡等等，都为游客提供了城市欢迎卡，一般分为24小时、48小时以及更多的有效时长。在大多数城市的室内使用欢迎卡，可以在有效期内免费乘坐公交车及轻轨。欢迎卡在各城市的游客服务中心以及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有售。同时还有城市一日票，这种票呢就是一天之内免费乘坐所有室内交通工具，对于一天内游玩很多景点的游客来说呢，这是特别优惠的选择。若全家出游，您还可以选择团体票，这种卡在各个地铁口都可以找到代售点，这都是实用信息啊，你有没有在认真做记录呢？话说我的旅行马上就要结束在德国的逗留，进入到搭乘欧铁旅行的最后一站，捷克布拉格。如果你想加入到我的旅行当中，欢迎您搜索苗小山，珊瑚的山，或者在微博找到北京电台苗山。我们出发吧，第三时段，稍后见喽。 穿越所有危险。 用着温暖星光，也温

1-800-876-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元宝，安全才放心。 元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北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今天和您分享的就是苗山的欧铁旅行日记。马上这一站来到本次旅行我的最爱——捷克布拉格。还是要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你想加入到我的旅行当中，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或者在微博上搜索北京电台苗山。美好的旅行由你加入更加精彩。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本《不能承受生命之轻》让人们知道了昆德拉，随即知道了他的祖国捷克。捷克这所文学的家园，今天的童话依然在继续中。在捷克，城堡固然是布拉格的主角，但也是他的背景，没有他作为背景，画面也少了主题。电车很有节奏地在街巷中行驶，街道两旁尽是风格各异的建筑，一幢连一幢，流光溢彩般从车窗闪过。最漂亮最夺目的是卖水晶的店铺，最可爱的是那些卖木偶的店铺，而热情的店老板会教你如何操作它们。其中女巫造型的木偶穿着黑麻布袍，戴着尖尖帽，骑着扫帚，本应让人感到恐怖，但这些木偶女巫却一副倒霉相，实在是滑稽。走出店，找到查理大桥，站在桥上，这是连接古堡和旧城的一座老桥，而桥下就是湍急的伏尔塔纳河。查理大桥上最为著名的就是那一尊尊古老的雕塑，桥上游客众多，加上小贩，好不热闹。桥两端是高高的桥塔，据说在古时候起着极其重要的守卫和防御作用。站在桥塔的最高处，整个布拉格城尽展在你眼前了。布拉格傍晚的旧城广场热闹非凡，在路边的咖啡馆要杯咖啡，就坐在广场的角落里看看夕阳落山。设计独特的天文钟，一到整点的时候，就会有耶稣十二门徒的木偶轮流出来报时，同时下方的死神还会牵动铜铃，整个过程以雄鸡的鸣叫结束。入夜的布拉格如同一个精灵的城市，旧式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上，马蹄撞击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噔噔声。城堡的阁楼忽明忽暗，闪烁的灯光仿佛故事里的公主会随时出现在窗口。酒馆里嘈杂的音乐和清脆的玻璃杯的碰撞声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此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欧洲，亦或是一个童话的世界。此时的游人会本能地忘却时间的存在，掉进了时空隧道，迷失在布拉格广场。

布拉格城堡位于伏尔塔瓦河的丘陵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60多年来，历届总统办公室均设在城堡内，所以又称总统府。那城堡又包括以下我们即将提到的几个部分。首先说到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画廊。新近重新整修完毕的布拉格城堡画廊必须另外付费才能进入，其内收藏了许多古典绘画，最早从16世纪开始，而以16到18世纪绘画为主，囊括意大利、德国、荷兰等各国艺术家的作品，共有4000多幅。布拉格城堡画廊的原址呢是城堡马厩，在改建为城堡画廊的过程当中，发掘出布拉格城堡最早的教堂圣女教堂，部分遗迹存放在了城堡画廊中。圣维塔大教堂是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标，除了丰富的建筑特色以外，也是布拉格城堡王室加冕与慈世后长眠之所。圣维塔大教堂历经3次扩建，公元929年的圣温塞斯拉斯圆形教堂，在公元1060年时扩建为长方形教堂，公元1344年查理四世下令建造改为哥特式建筑，却一直到公元1929年才正式完工。圣维塔大教堂的几个参观重点包括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圣约翰之墓和圣温塞斯拉斯礼拜堂。走进教堂入口，左侧色彩鲜丽的彩色玻璃是布拉格著名的画家穆哈的作品，为这个千年历史的教堂增添不少现代感。绕过圣坛的后方，纯银打造、装饰华丽的是圣约翰之墓，他是1736年的反宗教改革者，因此葬在圣维塔大教堂中，并以纯银华丽的装饰作为纪念。继续往前就是圣温塞斯拉斯礼拜堂，相较于前面纯银的圣约翰之墓，圣温塞斯拉斯礼拜堂呈现出金碧辉煌的光彩，从壁画到圣礼尖塔都有金彩装饰，相当具有艺术价值。从外观来看呢，哥特式的圣维塔大教堂有许多经典的建筑特色，例如大门上的拱柱和飞浮壁都装饰得相当华丽。再来看看旧皇宫，旧皇宫是以往波西米亚王国国王的住所，历任在位者都对不同部分进行了修缮。整个皇宫建筑大致分为3层，入口一进去就是挑高的维拉迪斯拉夫大厅，也是整个皇宫的重心。往上层的新领地大厅有许多早期的书记图像，下层呢是有一些哥特式的查理四世宫殿和仿罗马式宫殿大厅。大多数的房间在公元1541年的大火中受到毁坏，因此部分是后来重建的遗迹。下面我们来看看圣乔治大教堂。在圣维塔大教堂后方有双塔的红色教堂，这就是圣乔治教堂了。圣乔治教堂是捷克保存最好的仿罗马式的建筑，公元920年完成后扩大修建多次，一次呢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堂的基石和两个尖塔从10世纪就一直保存至今。一旁的圣乔治女修道院是波西米亚第一个女修道院，曾在18世纪被拆除改建为军营，后来改为国家艺廊，收藏了14到17世纪的捷克艺术作品，包括歌德艺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接着往下走就是火药塔了。这里的火药塔与旧城广场的火药塔一样，原本都是作为守城护卫的要塞，后来则为存放火药之用。16世纪时，国王让术士居住于此，研究炼铅成金之术。18世纪后，改为圣维塔大教堂储藏圣器的地方。现在呢，则是展出中古艺术、天文学和炼金术文物的博物馆。最后要说说黄金像。黄金像呢，是布拉格古堡最著名的景点之一，观光客的拥挤程度与查理大桥是不相上下的。小说家卡夫卡曾居住过的22号是一家小巧可爱的书店，当然也售卖一些卡夫卡的作品集。黄金像在圣乔治教堂与玩具博物馆之间，拐进一条小巷之后，就到了这个小屋林立的黄金像，宛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巧房舍，是布拉格诗情画意的街道。黄金像原本是仆人工匠居住的地方，后来因为聚集了不少为国王炼金的术士，因此得名黄金像。然而在19世纪之后，逐渐变成了贫民窟。 20世纪中期重新规划，将原本的房舍改为小店家，每家商店里都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纪念品和手工艺品，例如16号的木质玩具，20号的锡制布拉格小士兵，21号的手绘衣服，19号的外观最有看头，是花木扶疏的可爱花园小屋。总之，这条巷子特别适合在一个慵懒的下午，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在布拉格收获美好的旅行回忆，不光有我，还有我的好朋友胡丽娜。让我们听听娜娜心里，布拉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德布利登，大家好。 哇，你都开始说捷克语了，我都没反应过来。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亲切的捷克语的问候，就是你好。大家好，我是捷中文化教育交流协会的胡丽娜，大家可以叫我娜娜。 好，娜娜，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心里布拉格的样子。 哎呀，我心里这个布拉格的样子啊，太多面了，既浪漫又神秘又神圣，最重要的它是特别多姿多彩的地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布拉格的时候呢，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哎呀，我差点说我刚刚30岁，但是还好没有说出来， 暴露年纪是吧？ 对对对对对，暴露年龄了。那时候已经去过欧洲很多次了，然后北欧包括西欧很多国家都已经去过了，然后也是机缘巧合吧，那个时候要进入捷克国家旅游局正式开始接手工作，所以呢我就去了一趟布拉格。我记得当时啊，我是从德国的汉堡坐火车坐欧铁，然后就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然后一直隔，我大概坐了不到8个小时吧。很有意思的是，在火车上的时候，就是之前听的是德语嘛，然后进入到捷克境内的时候，就是一句 Dobrý den，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大家好，然后已经是捷克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捷克才开始慢慢的映入我的眼帘，一直到我在布拉格的这个中央火车站下车，布拉格的整座城池终于映入在我的眼帘。 其实布拉格这个城市对我来说真的很意外，因为其实我也去过欧洲很多很多次，我对这个欧洲的广场呀建筑其实还挺熟悉的，但是我这一次也是坐着欧铁旅行的时候，当一下火车我就发现这个城市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它有很多颜色你发现了吗？ 是的是的，布拉格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受这个文艺青年的这个喜欢。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在很多的这种欧洲的城市啊，你最难看就是最不难看到的就是它的教堂，但是在捷克呢，在布拉格呢，就是你除了教堂你是最经常看见的建筑物之外，你还很容易见到就是到处都是非常非常精美的雕塑。比如说你能看到一些现代的这个艺术家的雕塑的艺术作品，然后还能看到非常古老的在中世纪的时候的这个雕塑的作品。那么最著名的其实就是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桥。那么查理大桥它两边的这个神像，大家都是其实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其中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相信你们可能也已经都看到了，在这个查理大桥的中间呢，它有一个许愿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啊，有那个系着锁的地方是不是？ 那个是一个爱情桥。 我只关注这一点。 哦，那怪不得。在查理大桥它的正中间有一个许愿，就是有一个五角星的地方。这里呢它是有宗教典故的。那么就是盛传在这个查理四世的时候呢，就是他因为修建了这座桥嘛，然后当时是一个爱情桥。 我只关注这一点。 哦，那怪不得。在查理大桥它的正中间有一个许愿，就是有一个五角星的地方。这里呢它是有宗教典故的。那么就是盛传在这个查理四世的时候呢，就是他因为修建了这座桥嘛，然后当时是传说是在他们这个时候的王后，然后在皇帝出征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了一些其他就是跟其他的勋爵呀男士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爱情的故事，然后呢被传到了这个国王的耳朵里面，然后这个国王呢他就很怀疑，但是呢他就召来了这个圣约瑟夫主教，他就问他说他的妻子对他是不是爱情是不是一人中间，然后圣约瑟夫就说你要相信自己的心，如果你要是问我皇后的这个命我是无可奉告的。所以直到最后他的舌头被割下，被从这个许愿的地方推下了查理大桥，他都一直一直坚守着这个秘密，他就一直没有说。所以呢其实 其实这个他们中间的这个爱情是不是忠贞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他所宣扬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自己对自己是要有忠诚度的。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查理大桥，当我走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走了，因为我记得那天我的目标是去皇宫的还有那个教堂，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去那个教堂的路上会途经查理大桥，然后我就在大桥耽搁了大概一下午的时间，以至于教堂差点没进去，因为那个桥太有意思了。你刚才提到那些雕塑不但非常有特色而且别致，河两岸的风光也特别的优美，而且这两边的塔桥也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有很多街头艺人会在桥上表演，所以对我来说那个走那个查理大桥已经是相当丰富的旅游项目了。 是的是的是的，可能在这个查理大桥上应该是你最常见的，应该是四重奏，然后它里边其实最有名的这个古典乐的乐曲呢，有一篇这个乐章啊，是《我的祖国》。 嗯， 因为你脚下的这个查理大桥，它是横跨了伏尔塔瓦河，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它整个将这个布拉格的老城区一分为二。那么它的一边呢是老城广场，就是你刚才说想要步行然后去皇宫山那一边，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它的城堡区。所以这个查理大桥才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它的这个四重奏的作家呢，我相信我要是一说出来我的祖国的作者你肯定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斯梅塔纳。 对， 所以在捷克呢这个斯梅塔纳音乐节呢也是经久不衰的。那基本上在查理大桥演奏的这个四重奏啊，其实有很多演奏的呢都是这种古典乐的曲目。 哎呀真是美好。其实我还想说一下那个广场，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广场上站着，你整个人就像吃了糖一样的甜，然后就好像想拉着身边朋友的手然后享受在广场上晒太阳那个感觉。我也是站了一上午在那儿没动。 你是什么季节到的布拉格？ 我就是九月， 哦这个、月 我就是九月份，九月十。我当时在布拉格那天应该是9月9号、10号两天。 哦，那我打赌你一定看见了超级大泡泡。 哦，对，看见了。 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呢，就是你能看到各色的艺人，然后他们在那儿就是有自己的传统的，然后祖传的各种各样的绝活，然后在那里受益。其中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特别特别浪漫的这个大泡泡，还有成群成群的白鸽。在此呢，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小长假，考虑去我们布拉格做客哦。 结束了布拉格的旅行，也为我这次欧铁旅行日记画上了句号。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两期节目的陪伴。如果您要分享您的旅行故事，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或者微博北京电台苗山找到我。节目的最后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我就站在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